奈何白月白雪披，吉他兄弟尽前奏，委曲了我神气，分开了你与我自己，穿过一片绿草地，看流共荣耀跃起，欢呼过我和你，歌声脚发人气，怎么竞赛才算优美？在草地刚巧碰上是两种风气，跟我跟你追捧簇拥两个天地，体魄健壮或娇媚，都有热情落雨披，比粗犷与唯美，想光雅爱瓷器，长出了眼神太诡秘。走出两个天地，未明白疑惑猜忌，伴随流言是与非，喜欢那个游戏，笑不免会神秘，追忆这过程美不美？忘记当心跳已忘记，改天要约会再起。